喂，大家好啊！咁啊，讲承住嗰世啦吓，咁啊，讲翻阿二楼嗰、那个佢嗰条裤嗰个欺凌啦，办公室欺凌啦。咁啊，上一集讲咗嗰啲天时地利人和啦，即系嗰、那个即系点讲啊？始祖啊，即系原始初开嘅时候系点解会有呢啲事发生啊？ 因果啦吓， 系啦，讲因啦，跟住而家讲果啦，咁啊又有继续啦，继续有我请翻嚟嘅人证啊，就证实咗佢女俾人捻颈呢、這个啊 欺凌嘅， 系啦阿 Hetty 啊，咁、啊、另外仲有阿、啊、铁胆 沙莉 沙莉啦，咁啊咁啊而家就反而就我哋另外有一个做紧效果啊，阿九唔搭八纯情 M K 哥哥仔啦，真系好长吓、啊， 越嚟越长喎、啊， 系啦，咁啊佢越嚟越长啊，真系不过。个名啫，啊，咁啊继续讲啦，咁讲翻起啦，佢点样公司有一个女仔咧，就系二楼个秘书，咁咧佢诶读呢个公共政治行政系嘅，喺呢个 City 毕业嘅，咁咧但系佢系成大，佢系1980年，佢系属猴嘅，我记得，咁、哦、你哋自己 check 翻佢边年诶读呢个成大，可能大家识佢噶。咁啊，我就同佢改个名，叫做阿明珠啦，明珠格格啦，啊都唔好啦，都唔好讲，叫做啊，我嗰时叫做鹌鹑啊，咁啊叫阿鹌鹑啊，就唔好用呢个古人嘅名啦。咁啊鹌鹑啦，咁啊点解话佢鹌鹑咧？佢咧就把声好细声，同埋佢咧就比阿爹爹地虾咧，佢系我觉得佢都叫好品，但我觉得咧佢有少少姑息养奸，就点、是、样咧？就系、是、因为佢 忍辱负重 咧，因为佢平时唔出声。佢咧就就佢，佢就佢就得紧要之后，佢咧就觉得虾咧咁咧就虾得 过瘾， 过瘾就虾第二个，即系此风不可长啦。但系咧，你知唔知点咧？佢咧就阿爹爹地唔知点解咧，就当行呢个鹌鹑系咁虾嘅，就唔中意咧。佢同男仔倾偈，佢一同男仔倾，佢走埋就一嘢撞埋去度，又话一掌打佢。咁咧初初都冇咁憎佢嘅，因为佢嗰时就唔知点样话过佢。有一次我记得咧，就我哋有个 data， 咁好似我喺 Facebook 讲过啦。嗰时咧，佢好中意叫我哋走去落区做呢个选民登记啊嘛，咁啊扮紧晒嘢，攞个其实呃紧人哋啲 data 嘅，咁咧就攞个 keyboard 就拿咗一沓选民登记嗰啲表咧，着住件背心，啊姐姐过嚟啊，唔好嘢送啦，我讲咩唔好送嘢，佢嗱一来佢孤寒，二来 登记有嘢送噶喎。 咁我哋唔系咩嘛？咁我哋系高知识分子嘅 form 一个团队嘛。咁选民登记系你嘅责任嚟噶嘛？只不过我惊你漏咗啫吓。咁 啊阿姐姐，登记咗做选民未啊？咁有啲人啊未啊，填张表啦。咁有啲人就精啦，就话啊唔紧要啦。我落张表翻去自己慢慢填啦。咁我俾佢。咁佢就话唔得，你真系有啲嘢要翻公司先得噶。因为阿爹爹佢老母阿余嘟嘟咧，即系话阿余嘟嘟咧就话吓阿余圈圈啦，咁咧就话要咩嘅，要有嘢花交翻去嘅、哦，你哋入晒机都好啊，你一系就你哋入机，我 send 个 file 过嚟，你入机入完机，你 email 翻个 file 俾我，一系咧就你哋就唔好入机，就入咗落个信封度，跟住有人离开咧就 dispatch 嚟公司，咁啊即系用翻政府嘅机制去啦。咁啊，跟住啊，点样呃人哋啲 data 咧？讲翻啦，咁咧就点咧？就俾借边张 form 人哋，咁有啲人真系见到，咦？你打向旗号喎、啊，我都好似记得你呢个某某组织系啊边个边个做老细啊，都信得过嘅，咁啊填啦吓，填之后，哎呀，好多谢你，我填完咁啊，即刻将佢啊冚埋，咁啊摄喺底啦吓，咁啊填完咯，我、啊、填一翻，原来咧佢咧就系将嗰个人嗰啲 data 嗰啲嘢咧就入落佢嘅 database 度，跟住咧就邀请人哋，即系有啲乜嘢广告咧就 send 俾人哋咩？ 吓、啊，但系佢唔咁点啊？即系佢其实系未经人哋同意攞人哋啲资料，盗用 咪就 系 咯？ 资料噶， 就系咯。 三个未经人同意， 犯法。 所以我就要喺呢度话翻俾大家听。 但我想知佢 end up 佢填完嗰张 form， 佢有帮你真系登去 send 去做选民登记先，定系佢碎烂咗佢先？ 咁咧，我嗰时咧就初初入去做咧，就唔知咁多嘢噶嘛，咁我就。填完之后，叫有啲人填完之后，咁你即系市民登记嗰张票咧，侧边有啲虚线，叫你接埋，跟住黏胶水，跟住寄噶嘛，或者有个 fax 号码叫你自己 fax 过去噶嘛，咁咧跟住咧我就做咗，即系你知啦，我哋啲好即系做 promo， 唔系我做 promo 叻噶嘛，咁啊明明啲死角位我都做咗30几张或者起码都有10零20张咁，我冻喺度一阵咁啊写晒啦，咁但系因为我有可靠嘛， 成绩 标炳啊，咁我都惊下行去筲箕湾俾人顶噶，我样可靠俾人老点，即系点晒相咁啊，跟住嗰个翻到去筲箕湾啦，嗰阵喺筲箕湾未上湾仔啊嘛，咁啊，跟住我如果问阿猪扒啦，我拍档阿猪扒，咁阿猪扒树人噶嘛，咁问阿猪扒，喂阿猪扒佢做咩？佢我话咦攞咗呢啲嘢翻嚟咁点啊？佢话唔使噶啦，你一系咧就 fax 过去，我哋有 fax 机，一系你 fax 过去，跟住撕咗佢，一系咧你就直头交过去。我话 咁我新嚟啊嘛，哇！咁你平時點做？佢話我通常咧，阿豬扒都有啲良心嘅，即係雖然後屘我同佢唔妥，但係咧，佢真係有係啦，唔係我覺得呢、這個，因為佢讀社工系嘅，咁我覺得咧呢、這個豬扒咧，雖然佢係有啲嘢佢係差啲，但係某一啲即係啊對事不對人啊，某啲嘢佢可取嘅，佢就同我哋講，佢話呢啲係人哋資料嚟噶嘛，我係我就覺得奇怪，其實即係經嗰度吹得，我哋叫經即係叫灣仔，我話筍壇嗰度係咁，阿魚圈係咁吹我哋交貨，咁我哋點啊？佢话冇嘢噶，你咪话俾佢听 fake 咗佢咯，或者又话俾佢听冇都得噶。我吓咁都得啊？你唔惊咩？咁呃佢，佢呃佢咪呃佢咯。即系三个皇帝，佢呃佢咪呃佢咯。咁我系个个都啲人都做晒选民登记啊嘛，选民登记啊嘛。咁你咪求其你填嗰阵见到边几个黑人憎嘅，你咪攞嗰几张嘢上去交差。我话咁又唔系冇乜边个黑人憎，系冇乜边个黑人憎，你咪 fake 晒过之后，跟住搣烂佢抌出街咯。咁我话咁点啊？佢话我咧就不嬲都系 fax 过去嘅。咁我谂下，咦，都系喎。咁跟住咧，我就用个 fax 机 ，fax 机就将嗰啲人嗰啲嘢咧就嗱，我而家喺度讲啊，啊筲箕湾啲街坊啊，如果你记得系我咧，我就冇出卖你啲个人资料啊。咁跟住我咧就喺度就fax。 即系诚信冇问题啊。 系啦，我 fax 完咗之后咧，我就将嗰啲嘢咧就锯咗佢嘅，因为咧后尾后来我知道咧，因为阿朱柏嗰阵就冇详细讲俾我听。但系我做耐，我知道咧，原来佢哋咧系做完选民登记之后咧，就入攞咗嚟啲 data 咧，试过咧就系点样咧？就系喺选举嘅时候咧，揾一班人去打电话叫呢啲人投票。 哦，即系直头打电话叫人哋去边度边个票站投票。 唔系啊，打电话叫人哋支持啊。 咪系咯，即系叫人哋投佢票啊嘛。 但系冇讲系边个票站，即系就话你支持啊边个咩？但系咧试过咧打十个电话，九个都俾人闹。你点解会知道我的电话噶？你边度得到我的电话？但嗰啲人已經唔記得咗係曾經 係啦， 係啦，俾人 唔係因為同埋佢當初都 手段唔好， 佢都唔 suppose 你會攞佢，你唔會 keep 佢啲 data 噶嘛。即係當初我登記做選民嘅時候，我譬如我有時可能行過喺我仲記得嗰陣時我登記做選民係喺入境處嗰度咧，地下有嗰個有個攤位噶嘛，天橋嗰度咧。 係啦係啦。 咁我唔知道我都唔 suppose 我當初我填嘅時候填完，我即場填完俾佢嗰份嘢，我都唔 suppose 佢會攞嚟用我啲資料嘅喎。 係咯。 但你明唔明啊？佢咧，佢唔系一个政府机构，佢只不过系一个私人机构，即系私人机构，佢个名字叫乜乜富噶嘛。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系做，即系你做到咁样而得到人哋嘅个人资料，而唔系用喺即系 related 嘅嘢啊。譬如你即系点啊？你系选民登记，明明我系东区，譬如我喺东区或者筲箕湾区，我系漏咗选民登记，或者我搬屋我唔记得，你俾咗方我填，我信你。你喺乜乜社區中心，我信你，我俾咗張方你，但估唔到你係會攞我啲資料咁樣用咯，打電話嚟俾我，叫我支持邊個，或者你失驚無神，佢 email 或者會收到啲廣告，又話你搞咩旅行啊，搞咩 餅 種聚啊， 蛇齋 餅種咁咧，咁人哋有啲人見到即係咦反感，你點會喺邊度會得到我啲資料咧？ 係啊， 所以我覺得佢嘅手法有問題，除非人哋填嗰陣你即係當然佢都有啲支持者嘅，就佢有一個 fans 級嘅，就係正正式式你俾張你選民登嘅時候俾埋張 fans 級嘅嘢人哋講話你 join 我會，你自己真正簽名endorse 即係話我 accept 曬嗰啲乜嘢乜嘢，同埋將來有啲乜嘢資料我收唔收電郵，其實應該係 咁樣做啱啦。 而你唔係話呃鳩人哋啲資料，跟住就走去咩？ 你唔係盜人哋同埋盜人哋嘅私隱咯。 但係嗰陣時咧，好老實，好老實咁我諗 通過啊。 係啦，嗰陣時應該嗰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就未即係正式生效嘅，咁即係所以其實都唔算話係 零八年咯就。 应该唔系未生效嘅，咁应该唔算犯法，但系绝对系一个非常之咁 冇 道 德 咯， 冇错啦，冇错。 啲组织咧，去到，我知道有啲组织咧，去到呢个2010几年嘅时候咧，都系咁样情做法嘅，就咁。 但系其实系唔啱咯，即 系当年咧系收到一个投诉， 虽然未立法，但系而家都系唔啱嘅呢个。 我当年咧收到一个投诉，就有个女人踩上嚟，就系话咧佢曾经。就參加過某一個組織，即係政黨嗰啲街坊旅行之後咧，佢個名咧係俾人哋用咗去咧寫封信去嗰啲乜乜收集意見嗰度啊。 哦， 跟住咧嗰個乜乜事務處 咧，即係民意調查嗰啲啊？ 唔係，即係譬如歧視條例乜嘢乜嘢諮詢，咁咧就有人咧就寫咗啲 政府啲諮詢嘢， 寫咗啲意見，用咗佢個名，用咗佢嘅地址，就 send 咗過去。點知咧，跟住嗰度就會有封答謝信 send 翻俾佢噶嘛，就寄咗去佢屋企，佢先知。 我都收過啊， 就係佢俾人哋利用咗咯。所以你哋所有逢係。 私人個人嗰啲資料咧就唔好亂咁填啦。 我有收過啊， 答謝信啊嘛。 唔係答謝信，係佢無啦啦咧就話Let's say 我唔記得咗，因為其實講緊好幾年前嘅啦，就係話忽然間有封信，就係話唔知民政事務處定邊度，總之叫規定規劃處啲寄嚟，就話咧你就可能某一區 嘅諮詢，佢提出意見， 係啦，佢有啲譬如可能佢整路啊、起隧道定係乜，我唔記得咗啦。 有人開間酒吧要你岌頭嗰啲啊， 公共設施嗰啲啦。係 啦，咁你諮詢咧，佢話你之前曾經有呢個意見提出過，所以咧我哋想邀請你嚟呢個研討會，但係其實我之前從來冇 send 過任何嘢過去。 咁啊，即係動你 個名。跟住就寄封信嚟邀請我去參加個研討會，但我之前我完全係一頭霧水，同埋講緊完全唔係我個區嘅嘢嚟嘅，因為佢講緊我好記得係唔記得土瓜灣定係紅磡嗰頭。 即係總之唔係自己個區，亦都冇接受過去任何諮詢啦。係 啦，咁但係佢就話我因為我之前已寄咗封信，我發表過我嘅意見，所以咧佢話而家嚟緊咧就會有個就呢件事會有個研討會，都希望你可以出席，咁去俾意見咁樣樣咯。 係啊，就係嗰女人就係因為參加過某一個政黨，即係梗係唔係嗰啲啦。 我冇喎，我完全 去過。 系 啊，所以咪就系要小心啦。但系当年啦，我喺嗰度做嗰阵时候，我已经唔系好认同佢哋呢个方法去攞人哋资料。 系咯， 当然佢有啲支持者，佢有两样嘅，佢即系两只脚嘅，一只脚咧就系咁样攞翻嚟啦，一只脚咧就系佢有啲盲目嘅支持。 其 实 佢已经系侵犯咗私隐啦，知唔知？ 系啦，即系我觉得其实我点解要讲呢件事出嚟咧？就大家自己去衡量翻嗰个道德问题嗰、那个标准去到边啦。嗱，我就冇做过。我就 fat 完之后我就搣到好碎掉咗嘅。即係我觉得已经 fat 咗啦。同埋有啲呢譬如 fat 自己。 销毁咗啲证据。 係啦譬如我就用铰剪剪嘅。即係卷埋跟住剪到一条条咁样。因为冇碎纸机嘛悭钱啊平㗎嘛。咁跟住。係呀 cheap 到震啦。跟住后尾 好贵㗎咗喎碎纸机。 几千蚊㗎。 有啲手动嘅。 俾 呀 俾嗰架。 几十蚊。 你知唔知呀、全靠我哋买咗部德国机4000多蚊啊。先至襟俾阿 Forwan 玩咋？阿 Forwan 系咁有钉嘅嘢都怼落去啊！ 哇，4000多蚊俾佢玩啊！ 系啊，佢全部都系嗰啲嘢俾玩具嚟嘅咯。 哇，佢都好咩？即系 佢喺 office 喺度玩度尖叫最恐怖咧！ 对佢两母女真系宠爱有加。 系啊，最好，所以我咪话佢咩咯？有情有义咯。你知唔知最好笑啊？唔好意思喎，有情有义呢几句字咧，唔系你专有噶，吓个人都讲得。咁啊， 我觉得佢呢啲系咩啫？ 纵容咯， 纵容同埋 呢啲唔系包容啦，呢啲系纵容咯。 宠信 姑息养家， 残神啱，姑息养家。 系咯，其实根本佢嘅手法就系咁。你谂下，一失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你个 office 都俾我个师奶。见到你管理得咁扑街，你点样去选特首 咧？唔系啊，你唔系师奶啊，你系 痛心疾首啊！ 你系咪高级行政人员啊？唔好讲得师奶，唔好自贬自己先得噶。 最近佢写个篇文噶，我睇到噶，我冇 block 到佢 page 噶，睇到佢咧就因为师奶呢个词语咧，话系贬义，跟住就话要发声。其实佢睇翻粤语长片啦，佢真系佢冇睇粤语长片啊，即系仲话屋企有明星啊。你睇翻粤语长片，以前咧喺30年代、40年代或者50年代战前或者战后初期，嗰啲人咧就冇太太呢个称呼嘅，比较中式化嘅称呼咧，中原化啲嘅称呼系叫师奶嘅。我以前我哋住嗰啲徙置区咧，阿陈师奶啊，阿黄师奶啊，李师奶，阿麦师奶，全部叫师奶。师奶意思即系话。太即我系佢女人，然之后话我系佢女人，唔通阿王女人、陈女人咧？ 唔系，因 为自己嗰个老婆叫女人。 其实我记得系90年代有套戏咧，阿陈秀文系女主角嘅，咁就话佢俾个老公抛弃咗之后减肥啊嘛，就话肥师奶、肥师奶，开口埋口话佢系肥师奶，就将件事讲到好贬义咁样啫。 其实唔系贬义嚟嘅，系一个称呼，佢唔乸知，佢就话系贬义。其实咧系太太呢个字啊，以前太太咧嘅。当然咁我哋平民快啲又叫师奶啦。咁你冇理由见到咩广德夫人呢广德师奶咁唔得㗎嘛。广 德夫人 咁你咪 咁但係你 两公婆又叫 夫人陈夫人㗎啫。 夫人即係嗰啲有头有面嘅叫夫人。普通嗰啲中产嗰啲叫太太。乜太乜太乜太。咁自从有啲人教煮餸嘅咁叫乜太咁行咗嗰个太子都係70年代嘅事啫。咁其实我觉得佢呢阿 Madam 就好少睇电视，亦都佢研究呢个汉文化，但佢唔明咧嗰个平民嘅文化。 佢唔系汉文化，佢应该系英文出身。佢话 佢读汉文化噶，佢成日话自己系李广啊，佢话自己系李广，唔系小李广花荣，佢系李广，系一个好出名嘅、好打得嘅将军。后尾咧，佢未曾做到将军之前咧，有啲人欺凌佢，有啲人欺凌过李广。佢嗰次喺架 van 仔度喺太古城同我讲嘅，喺太古城佢派传单。 點你隻腳踩落啲街磚地度？ 歷史人物係個唔講起義啊嘛。 跟住阿李廣咧，就係以前一個大將軍就好打嘅，未成名之前有人蝦佢，點知佢成咗名之後咧，有啲人為咗要拆阿李廣鞋，就將以前得罪阿李廣嗰啲人全部殺曬。 哦，即係 佢咁同我講，即係暗喻。 豬狗族 暗喻，即係話屌你唔好得罪我啊！我第日成名啊，我豬鳩你狗族啊咁講。 即係清算人哋咁話咯喎。 係啊，佢咪就係呢啲咪就係共產前期嘅共產。啊共产 思 想 咯， 其实咧师奶咧就系、是、只不过 即系诛杀异己， 系啦。师奶咧其实系一个词语，系某一个年代啲人嘅，咁去到某一个地方咧，即系某一个年代，咁就会转啊嘛，本土化咗或者啲年轻人将佢改咗，好似调翻转以前。冇啊！呢样嘢咩做噶？硬胶做啫嘛。咁而家硬胶有第二个解释啊。好啊，以前系盛食咩啊？吉列猪扒。咁但系到咗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头。豬扒又有另外一種 咪好似新移民咁啫嘛，本身一個名詞嚟嘅啫嘛，即係佢哋講緊只不過係我哋香港可能有一批已經係以前戰前落咗嚟嘅嗰班舊嘅移民，而家新嘅可能九七啊九十年代佢落嚟，係啦九七之後落嚟嘅，咁可能佢哋係話新移民，咁但係其實 suppose 呢個字係冇貶義㗎， 其實 只不過係佢哋而家自己對號入座， 係 啊，即係我覺得嗱，蝗蟲啊大陸呢啲有貶義啦，呢啲就真係貶義嘅。 其實咧蝗蟲咧係一種。昆虫嘅学名嚟嘅、其实你可以嗌草蜢啊、蟋蟀啊都得噶，但系问题就系蝗虫点解咧？即系因为啲人就系话佢食啲嘢系食到尽，食唔食蝗 虫过境草木尽礼啊嘛。 系啊，即系你佢食唔尽咧，嗰啲虫咧系唔会飞走嘅，同埋佢系直头啲人以前写系蝗祸，因为灾祸嚟，食晒你啲农作物， 嗰 啲系啦，嗰农夫好 物嗰啲咯， 嗰啲农粟米都食得餐，嗰啲农夫咧好辛苦咁去种咗啲嘢出嚟，系冇收成一个。蝗蟲一炸，我烏天黑雲咁，一個好大群飛埋嚟食食食食，食到草木盡毀，渣都冇曬，咁佢仲要留低嗰啲好臭嘅糞便啊，跟住 屎屎尿尿啦。 你知唔知啊？蝗蟲咧去過一笪地方食完嗰度啲嘢咧， 四 年之後 都唔生啊嘛， 四年之後都唔會生，係第五年先可以再種翻嘢嘅。 嗰、那個蝗禍係好緊要的， 係要蝗禍啊！以前最驚係咩？饑荒同埋蝗禍。其實我覺得咧，阿 Madam 咧係佢佢係英文好，咪就係英文好咯。 佢因為佢讀。本身是專英文出身的 嘛？唔係，佢本身佢有讀英文，同佢有研究呢個漢朝歷史嘅。阿士丹福大學邀請佢當年去洗底，就喺嗰度讀嘅。 哦，士丹福啊， 係啦。 咁啊，撲唔撲啊？ 唔知佢啦，但係我覺得有啲嘢就話你唔好成日樣嘢，覺得你講嗰啲嘢你查清楚曬全部嘢，同埋咧佢通常都用錄音筆噶嘛。錄音筆錄完之後，跟住有個人啊，專人同佢打呢、這個倉頡啊，同佢將佢講嘅嘢全部執過曬。其實錄音筆嘅，我覺得有好多嘢咧，你每做好似人哋電視機拍嗰啲科幻片，人哋都有嗰啲咩宇宙爆炸論啊，咩嗰啲咩會收縮啊，嗰啲人哋會查曬啲經典，查曬全部嘅嘢先會發表啊嘛。 揾咗個資料論證就先再做嘅。 佢根本好多嘢佢都冇，佢其實根本佢亦都唔知由幾時開始，香港啲人會將呢個師奶做貶義。嘅師奶係點樣嚟嘅？係以前啲人點樣稱呼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你知唔知廣東話一句咧叫做冚白冷？你知唔知冚白冷啊？ 我知 冚白冷即係全部啦， 全部啦。 冚白冷呢個字原身呢個詞語呢三個字 冚白冷 其實源於係乜嘢？係阿拉伯話。 哦、 但冇人知咧，係因為咧好多年以前喺清朝嘅時候咧，有一班咧阿拉伯人咧就係、是、俾中國咧就請咗翻嚟做工匠嘅。即係可能嗰時已經有廉價勞工啊，咁啊 外勞 係啦外勞，咁但係呢班阿拉伯人翻嚟咗中土之後咧，就冇翻去阿拉伯，咁咧就落咗去廣東，咁、所以咧佢哋有啲話咧，譬如冚白冷啊，其實呢啲就係阿拉伯話變出嚟嘅，咁、大家就又傾下啦，咁啊講翻啊嗰人就係咁嗰個阿鵪鶉就成日俾蝦啦，咁阿鵪鶉咧我就同佢改另外一個花名叫宋禮賓，點解每日都係黑心黑褲黑鞋嘅？咁咧，仲有件背心，嗰件外套咧，后边咧就系、是、有几条猫毛黐住嘅。 你唔好咁啦，我都系咁噶。 但系你明唔明啊？你系一个读呢个公共政治行政系嘅人，竟然容许一笪猫毛系黐住你件外套，仲系嗰件外套系十年冇洗过嘅。 咁或者人哋先至得， 即系我都作为一个银行从业员，我件外套成日都会间中有一两条猫毛，虽然我都会洗嘅。 你明唔明啊？系好难顶啊！跟住佢仲係啊，你嗰個咧讀公共政治行政係嗰個，仲要同我 say 話唔使管理啊嘛，唔使用 database 啊，我都唔知啊，我可能我第日我真係報你嗰個公共政治行政係咪真係咁而不然？咁啊，跟住嗰個女人咧就好笑啊，嗰個女人咁咧就俾佢蝦點樣蝦咧，就叫佢做嘢，叫佢低低地做嘢，咁咧就俾份嘢佢得份嘅啫。 即係佢可能喺個 email 度 download 落嚟，跟住俾一份佢，阿 Forena 同我影印啦。你知唔知點啊？佢噗一聲抌落碎紙機。 嚇？點解會咁嘅？ 影印唔係佢係擺落係機，不過係碎紙機，唔係影印機。 係咯？點解會咁咧？叫影印喎，唔係 佢同佢鬥氣咯。跟住有一次仲好笑，咁佢有個 database 寫曬佢嗰啲 fans 嗰啲嘛，要入 data 噶嘛。有啲譬如招收會員咧，即係去旅行啊，食完蛇齋餅粽啦，啊覺得好唔好玩啊，好玩就俾啲。啊！邊個 獎賞嚇？ 咁咧就我哋就會派嗰啲會員表啊，叫佢哋啊，你支持佢啊，你就入會啦，我哋有著數啊，即係有嘢玩啊嗰啲咁啊。咁啊，好多 嗰啲 fans 啊嚇，咁唔係你有嘅， 係你有噶啦。 你講你有啫嘛，我冇講啊，啲街坊講啫嚇。咁啊，跟住點咧就填咗張嘢之後，我哋又要入 data 噶嘛。咁啊嗰時我好多嘢做，我仲要同佢聽埋 hotline 啊，咁啊入埋 data 啦，我哋入 data 啦。咁個 data 咧嗰個嘢咧，我哋就擺咗喺個 server 度噶嘛。即係譬如有時我唔得閒嘅，有啲人就會走翻入去嗰、那個嗰、那個 server 度， 就睇 個資料， 睇資料啊，或者有啲嘢 send 過去啊，即係叫做咩啊？send 一紮嗰啲 mass mailing 啊，即係譬如有啲咩嘢英文班啊嗰啲，佢就 send 去做廣告，即係你平時收到 email 啊， 即係嗰啲興趣班 啦，newsletter 啊，mass mailing 啊咁樣啦。咁另外一班人做嘅，但我負責係咁入 data 啦。跟住咧有一日我朝早翻去，屌冇拿咗個 file 点解咧？ 喺 server 度，咁跟住觉得奇怪啦。跟住我哋就周围发晒神经，啊边个你有冇 delete 啊？边个你有冇 delete？ 但系我好彩，我嗰时咧我就有个 external hard disk 嘅，咁咧就我就同佢 save 咗嘅。咁但系最新入嗰站冇咗啦，但系都好过成千人冇咗嘛，成千个 data 冇咗嘛。咁啊每个礼拜都会做完之后，礼拜五就会 save 嘅。咁啊跟住咧我做 backup 噶嘛，跟住咧你谂下我做咁多嘢都一份人工咋？咁啊，跟住仲好笑喎！咁啊，周围揾咧，咁啊，低低地就走出嚟，系我 delete 咗。咁我话吓，点解你 delete 啦？我已经褪头啦，即系发癫啦。点解你 delete 啊？我好唔开心，我今日佢闹我。咁望下边个啊？佢指住佢老母啊！哇，原来话佢阿妈咧就话佢今日搭隧道巴就骂佢。人哋落车做咩唔借个？你借个俾人落啦。咁佢个女就唔中人，就话唔话得嘅。 咁样都 咁翻嚟咧，就成个 file delete 咗佢。 哇，咁都好恐怖啫。 咁跟住我心谂，哇，其实佢根本就系一个唔适宜留喺 office 里边工作嘅人。你就唔好留佢 office 啦，你掟去庇护工场，叫入筷子桶啊。即係叫 喂都唔得噶，其實我覺得如果佢唔俾人話得咧，即係可能如果佢入錯一個袋，應該一隻叉一隻根，佢入咗兩隻叉一隻根。如果即係嗰啲姑娘話啊，唔係咁樣樣嘅，你 佢咪一除 佢 係 啦，佢應該就揾隻叉一叉一嘢就拮落人哋條頸度。 係啊，佢試過話損咗我啦，就係點解咧？就係人哋嚟簽收，咁我咧就冇咗個原印仔，唔知借咗俾邊個。跟住我問佢有原印仔，我話阿 Forena 俾個原印仔我，冇啊。我话唔系啊，你有个噶，即系通常我都话，唔系啊，你好似有个噶，唔咩系啊，话冇啊冇啊，死八婆咁， 咁得人惊 嘅，系啊，热温和啦，跟住好笑噶，佢咧有次仲好笑，有个人打电话嚟 hotline， 咁有一轮咧未嗰啲跳水选手咧， 阿田亮嗰啲， 晶晶啊，同埋咩唔 零八之 后 啊， 跟下阿田亮嗰啲啊， 水立方。赛喺有边度跳嘅吓，跟住有人打嚟，即系我哋嘅电话同呢个城市电脑售票网系争一个字啫。 吓， 打嚟咁话佢听 埋演唱会嘅。 咁我讲电话，咁条线就弹咗过去啦。咁啊，听紧电话，咁人哋话喂，唔该，我要呢个跳水表演嘅飞啊。佢话跳水飞就冇啦，跳楼飞啊有，要唔要啊？俾四张你啊，一家四口啊。 哇，咁得人惊！ 系呀，你话啦 ，image 啦，呢叫 copy image 咯。 跳楼飞就有啊？ 佢话跳水飞 一家四口， 唔系，其实就好衰啊！啲人咧就打嚟咧冇睇清楚，佢二一乜乜乜乜，咁啲人咧就褪咗，就打就将我 谂法 就打咗后 面嗰个吓， 都唔系人冚家铲嘅， 即系佢你谂下思维几快， 人哋冚家富贵， 佢仲系俾人哋， 所以其实我咪话咯，佢唔蠢噶， 俾人虾啫，跟住仲 贱啊， 系啊， 仲有一样嘢， 即系我觉得佢完全系侮辱咗嗰啲唐氏综合症嗰啲小朋友 啊，佢令人哋令我有误解， 系 啊， 误解咗错觉吓， 人哋不知几可爱， 所以咧。当你咧要同你啲亲戚搏嘢嘅时候，即系要谂清谂楚咯，即系千祈唔好乱伦。乱伦咧，你唔净止害一代， 害街坊，害人害己害社會。咁仲有啦，跟住呢有一次早時有個人打話嚟，你知啦，我老闆公證人嘛，好多人好想見佢嘛。 係咪講係二樓啊？你老闆係咪二樓啫？ 係呀、啊、二樓啦，即係想見二樓啦，唔使、問呀，聽真呢個節目嗰啲人都知係邊個啦。咁跟住佢點呢，佢就話喂公司啊，佢話係呀，即係我聽住佢，我講個電話，但我聽住我忍唔住笑。佢就話冇啊，我想見啊邊個。咁佢又失驚無神。hold 咗條線喎，嗰次唔知做乜 hold 咗條線，咁就話咁就同我講，佢就話做啦，我話做咩啊？我即刻 hold 住條線，我話做咩事啊？以為咩事急嘅咧？急咗我咁大，佢話有個人話見喎，咁你未話俾佢聽，我就好簡單，我話你未話俾佢聽，阿 Madam 唔得閒啦，佢哦呢、這個點樣去 interpret 點樣去演繹咧？ 演繹咧？ 喂，你係咪想見啊？邊個啊？佢話係啊。我都好想见佢啊！我成个礼拜冇见过佢啊！我好挂住佢啊！都未讲完，黑咁样收我线， 黐线噶咁样搞，佢真系选择性嚟低噶喎， 好好笑啊！跟住咧，其实咧，啲人都会问啊，其实佢咁样听电话，系咪焗住要俾佢听电话咧？系终于有样嘢发生咗，就嗰次之后咧，就唔使佢听电话。 因咩事啊？讲嚟听听。 讲俾听事员就系咁嘅，就系、是、某一个组织，一个香港好有名嘅组织。咁咧就好多学者嘅，咁啊我又费事讲啦吓，讲啲唔讲啲啊，咁大家估啦。咁有一个发言人，咁啊打电话嚟，其实佢咧嗰日咧就约咗我老板嘅。咁咧就想大家有啲研究，有啲 research 做，就两个想 join 埋嘅。点知咧就拎起电话。佢咧就搶住電話嚟聽，就同我鬥快，即係好似玩遊戲咁。其實我撳嘅，佢就覺得，我要咗全場加力值啊！唔好以為我淨係喺度咩啊！我都有做嘢㗎，我好努力，我係勤力過一隻矮矮啊！咁成日咁講啊， 勤力過只矮矮。 係啊，佢咁講，咁跟住咧就搶電話聽啦嚇嘛，搶電話聽好笑啊！喺搶電話聽，我女仔話：喂，咁人哋你知啦，佢又喂得唔咩？人哋可能用 hand free， 咁喂得兩位咧，佢影得人把聲，噗一聲收線。咁我人叫聽，以為自己。坏咗电话又再打嚟，咁佢又抢咗。呢度有咁唔理话，喂，咁佢第一件事啊，喂，我话乜，咁佢识讲公司名喎，佢又唔低晒喎。 系， 乜公司咁唔理啊，喂，唔该，阿乜乜啦，阿 Madam 啊咁啊，佢话我认得你啊，你仲打你死八婆，我收你线你仲唔识死啊，咁难定嘅。 哇，死咯，太普死咯， 跟住冇耐咧，电话响，佢今次佢收唔到啦，就轮到我听。我听我喂咁啊，佢话头先电话系咪你接？我话唔系我接啊，你都认得我把声唔系。佢话头先呢个同事我要投诉啊，讲咁我好啊，你讲，不过唔好意思，我电话冇录音，如果你喜欢嘅话，你可以你录音啦。因为你知道我哋录音啲电话好贵噶嘛，嗰套系统 系啦系啦。 咁阿 Madam 悭啊嘛，咁跟住佢就话呢个同事点解可以咁？我唔好意思啊，即系佢去咗屙尿啦。我唔好意思啊，佢有同事综合症咁啊，系啫。咁你啲同事要你要教啊，你唔系 train 咗先俾佢做嘅咩？我唔好意思啊，我话咧，我话如果你真系想佢唔听电话咧，我麻烦你出个 email， 我俾我老板个 email address 你，或者你见到面咧，你亲自同佢讲啦。我话我只不过一个 small potato， 我话其实我哋都好无奈啊。佢话点解佢会咁嘅乜嘢咩？我话佢有啲乜嘢咧？亦都系佢私隐，我亦都唔方便讲。如果佢真系有咩得罪咗你嘅，我只可以喺呢度同你讲对唔住咯。但系呢件事咧，我都好希望你你帮我哋手反映俾管理层听咯。我其实我哋做同事都好无奈噶。吓咁都得嘅？一你电话闹我死八婆，我认得佢把声，佢都认得我把声啦。使唔使咁啊？你哋啊，乜嘢咩咁啊闹咯？好好笑啊！后屘咧，嗰个人咧。因为俾佢喺度闹，佢其实唔净止一两个电话，佢打咗嚟起码三次都俾佢话，呢个我唔认得你啊，真系喺度闹。跟住咧，咁个女人咧就真系同佢讲， 即系 喺某个会嗰度同 阿二楼讲， 同阿二楼讲吓，同阿二楼讲，呢个同事咁样咁，跟住咧，好啦，佢仲要即系佢真系太忙啦，即系等于啲女人太忙，唔识教细蚊仔咁啦，咁咧就太忙啦，冇理到佢，跟住咧，好啦，有一日咧就晏昼翻嚟，一翻嚟啊，即刻。揿个 intercom 同我讲，同我请阿余轩轩入嚟，即系好兴咁啊， 即系低低咁啊，系嘛？ 咁咧，佢街坊喺后边啦，同我隔咗块板嘅嘛，嗰块板得四分，乜都听到啦。咁、跟住佢嗌咗入去，咁嗌完入去之后就嗌埋佢个女入去， 低低， 咁啊散佢啦，散完咗之后咧，跟住就话叫佢搬位啦，跟住即系出翻嚟之后咧，我梗系诈听唔到啦。咁咧，其实隔住块板听到啊，跟住咧就执晒啲嘢就。 將佢嗰啲 belongings 全部就搬咗第二個位度。 喂，但我想知咧，二樓散完阿低低地之後咧， 唔係散完佢阿媽， 散完佢阿媽，即係咁佢阿媽又佢就係阿低低地，其實驚係會係咪其實好驚啊？二樓或者二樓如果鬧佢嘅話，佢係咪唔敢發癲㗎？係 啦，佢喺公司就唔發癲。但試過有一次咧，就因為有記者上嚟訪問佢，但係咧就有好多佢嗰啲支持者男仔嚟到，你知啦，好個個留學生，又靚仔又白淨，個個都好似阿六月咁嘅粉款嘅，咁佢只死蟹又留白袍咯喎，即係阿 Four M 啊， 咁啊跟住咧。咁啊，我哋你知我哋要招呼人噶啦，即系冇理由叫人哋企曬度嘅，咁啊招呼人哋會議室坐啊，又斟茶遞水啊嗰啲，佢咧就唔抵得啦。因為佢成日咧好多呢時間咧，嗰啲靚仔嗰啲咧，譬如好似啊死得太早個醫生咧，一嚟到咧，佢咧就要斟茶俾佢飲，因為佢中意佢，佢大家都係啊嗰啲咩會嗰啲人啊嘛， 咁 啊咁跟住咧佢就要逢係靚仔啊嗰啲咧即係有權力有地位嗰啲，佢就要佢要斟茶噶嘛，咁啊平時咧佢就唔斟噶嘛，咁跟住佢走入去啦，咁啊呷醋，跟住咧就又一掌就推咗落阿鵪鶉度，推到嘣嘣聲就俾個區議員睇到，跟住咧嗰區議員就唔抵得。就话就挡住咗，就同嗰、那个鵪鶉就食咗一嘢， 即系当中挡咗呢一掌， 系嘣一声， 阿爹爹地出招。 咁我见咁、我嗰阵时咧就已经见得呢啲场面多，通常佢打人咧我就褪后啦，费打一发癫连我打埋，我褪后做翻自己嘢当睇唔到，因为一个愿打嗰个咧就冇同老板 阿鵪鶉 啊，鵪鶉就冇同上面讲，咁你受害人都唔同上面讲，我做咩同你讲啊？跟住咧佢仲要咧。佢覺得自己錯手打咗阿靚仔區議員之後咧，就好後悔，跟住就走埋自己個位嗰度喊。咁啊，嗰啲記者咧就喺個會議室度訪問緊老細，但係佢嘈到咧拆天，跟住咧就嚇到有啲女義工咧就走啦，驚咗佢嘛，一個女仔嚇到喊。你可想而知佢癲得幾緊，仲要掟嘢喎，掟嗰啲。佢係攞嗰啲釘窿機啊、釘書機啊、 即係文具咯， 膠紙咗啊釘啲人度。 哎呀！ 跟住咧，咁啊啲人 哇膠紙咗掟得死人， 係啊！跟住你知咩點咧？嚇到我哋咧，佢個位咧，我哋其他地方咧，附近坐嗰啲人嗰啲教剪咧，係全部鎖櫃桶嘅。 哇！ 開槍刀我都唔敢。 佢完全係暴走喎， 佢係 但 係 佢唔理咯，你明唔明啊？所以我要公開咯，即係有咁嘅老母，有咁嘅女咯。 即係你話俾阿二樓咧，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做咗特首嘅話咧，佢就身邊有啲咁樣嘅人咧，即係。隻眼開隻眼閉，有佢咁樣搞破壞，其實即係死得。 你明唔明啊？佢其實根本係用翻一個好古老中國嗰個管理手段，所以我信佢。 用人為親咯， 佢係讀呢個漢文化噶。點解咧？就係佢永遠都係停留喺呢個漢朝，就係一人得道就九族升天，即係一人食虎俸禄，全家就食豬肉，即 係 嗰啲咩係啊？佢嗰啲藤撚瓜瓜楞藤就上曬，佢有冇料做唔做到嘢零論？跟住咧仲好似喺度嘈啦。咁我哋初就叫另外一個人咧就話唔好咁叫佢唔好咁嘈啦，要靜啲。跟住有一個人就好有智慧就走出嚟，一個同事，我費事講男定女啦，穿煲佢就話唔好提佢，由得佢發癲，等房入面嗰個老細聽下佢點樣癲法。因為有記者喺度，佢會覺得冇面咧 ，outsider 面前嘈啊嘛。跟住後屘係啲記者一走咗之後咧，哇嬲啦，飆煙啊，面懵啊嘛， 冇面啊， 係啊。香港起碼有七八張報紙啲記者嚟曬， 睇曬佢嗰啲， 睇曬佢喺出邊，你一路訪問一路喺出邊嘈嘈到裏邊都聽到。咁佢咪又的佢入房，跟住鬧佢咯。話如果佢再係咁嘈，就炒個魷魚咯，就係咁樣咯。 根本都唔應該請佢翻嚟啦，地運。 其實我覺得根本地運，你點可能2006年開波請佢翻嚟？我就2011年走，我咗3年，我2011年走佢都未走，跟住2012年先至叫佢走，仲勸佢走。點解咧？因為有最低工資。跟住咧有一個女仔咧，叫 Daisy 啦。咁咧就去到做咪好衰嘅，後屘去咗恒生做 Tella 啦。嗰時咧佢哋就俾6000蚊請啊 Daisy。 6000蚊 係啦，未有最低工資，佢恰人哋啊嘛，即係阿低低地老母成日攣人工啊嘛。跟住咧人哋去到咧，佢撳咗人哋人工，後屘人哋做到咁上下，覺得唔對路啊！恒生請佢一賴喎，話我。因為我恰人哋，所以人哋走。其實唔係，其實人哋阿 Daisy 咧就發現自己6000蚊，阿低低地咧就同佢差唔多人工， 咁咪唔抵咯。 咁咧人哋就反而嚟，即係一個低嘅，都同我爭嗰1400， 係咯。 又日日喺度冇嘢做，跟住佢就走啦。咁咧就國慶，我記得嗰年係60周年一個甲子。咁你都唔係喺國慶嗰段時間去搞研討會啊？佢哋搞研討會咪冇，咪成扎人出曬去搞研seminar。 研討會即係有餐飯食嗰啲咧，租個 ballroom 嗰啲，咁、嗯、但係去到鋪咗好多圍台，但係好多人咧嚟一陣就唔嚟，因為有嗰排成個月都國慶啊嘛，甲子嘛，個甲子六十年，你知唔知個只爹爹點樣喺公司開住部電腦睇咩咧？睇嗰啲解剖嗰啲貓狗嗰啲， 哇！解剖學即係 佢老母咧就喺間房，你個女都喺度啊！佢老母咧嗰陣九月啊嘛。佢十月定咩先走咋嘛。Okay. 跟住呢就喺间房嗰度得返阿文胆同我。咁佢老母呢就喺间房度睇緊康熙。你知咩点啊，我唔敢行埋佢度呢咩。佢就嚟一路睇呢好定神咁呆晒睇住嗰部机嗰、那个 mon 就话一隻血淋淋嘅猫。一隻血淋淋嘅狗。咁喺度笑囉。 好得人驚啊。 佢间房嗰个仲惨啊，打电话俾我啊，佢死啊，阿祖娜我急尿啊，我而家都唔知行唔行出嚟好。咁啊！我埋嚟，我 escort 你出去。佢话：好，我真系好急尿啊！ 系咪做紧精子咩？ 唔系啊，佢直头系不停去睇个网，不停喺度睇人哋咧。解剖啲猫啊，同埋做嗰啲咩手术啊，即系切只眼啊，切个心脏啊。佢坐喺度喺度睇啊，跟住咧吓到我哋咧，我哋成日唔敢行埋佢嗰度啊。嗰、那个女仔惨啊，喺度急尿， 唔敢出嚟啊。 走去陪佢行出嚟啊！仲要偷偷地咧，有段卡通片咧，嗰只猫嗰啲搵只脚趾叮叮叮叮叮咁样行出嚟，唔好俾佢知添啊！几恐怖啊！有一次咧，我已经精噶啦，就去收埋咗佢把戒刀，佢个位啊，嗰把戒刀，佢走出嚟问我攞啊！ 咁高危啊，二楼觉得若无其事嘅咩？ 咪揾咗我哋嚟俾佢玩咯，揾咗我哋嚟俾佢打咯。 哇！其他啲生人啲生命真系俾佢日日咁要挟住。 你知唔知啊？佢仲 唔掂当噶？ 牌啊！呢条冚家产低低地，嗰条咁嘅货 van。你知唔知我哋个个都叫阿 Madam 叫咩名啊？有个代号噶嘛？叫乜乜咁啦。嗯，大家见啦 ，Anty， 即系佢由细睇到佢大妈，识咗廿九几年啊嘛。见啦 ，Anty， 见出嚟嗌 Anty， 跟住佢咪有个猪扒女嘅。 系啊， 阿 Madam 有个猪扒女一嚟到啊，佢仲嗌人哋啊妹妹啊。 佢 话妹妹 嗰只妹妹都真系相当份量好重下喎、 啊。唔系，因为佢哋细个，佢四细个两家人有玩一齐玩嘅 B B 嗰阵。咁、哦、你知道一个长唔大嘛，咪细个同佢玩。咁阿妹妹咧就对佢冇嘢嘅，但系妹妹咧就佢，但系不过就即系保持翻嗰个礼貌。妹妹有啲嘢咧就 O、OK, K， 佢都几有礼貌嘅。 嗯， 即系呢样嘢去评佢，同佢平反，佢人几有礼貌，佢系有智慧过佢阿妈嘅。 嗯。 即系佢识尊重人嘅，佢直头咧同叫你做嘢玩咩，佢都会唔该。同埋咧，佢见到阿低低地咧。阿爹哋嗌佢妹妹，有一次咧嗌得多啦，阿妹妹就话：你唔好嗌我妹妹啦。佢就话佢话：你唔好嗌我妹妹啦，我而家大个噶啦。你叫翻我英文名啦。咁佢话：哦，咁啊，跟住转头又叫阿妹妹， 咁咪激死。 我唔知啊，总言之咧，我觉得咧有件咁嘅嘢喺度咧，即系你可以，即系大家可以 consider 下佢个管治去到边度，同埋我咧就系要将呢件事讲出嚟，咁咧。就大家要知道我哋嗰时咧翻工咧系几咁危险咯， 唔系咯，仲话高危一族咯。 唔系你咁细间公司都管唔到，即系都搞成咁，你如果俾个香港你管，你会发生啲咩事？我真系唔敢谂。 可能分分钟叫啊低低地同阿低低地佢老母一个做呢、這个医管局啦，一个做呢个民政事务处咯又。 唔系咩唔系青山醫 院。一只血淋淋嘅猫。 唔系青山医院咩？精神分裂啊嘛，一个 人譬如忧郁症咧，糖掟煲嗰啲就，好耐冇见我老公，啊，啲好耐冇见佢，啊，好挂住。 你有冇主持晒会 嗰啲啊？ 系啊，再唔啱人哋搞个跳水啊，啊，俾张飞你一家四口，好精彩啊！今日讲到咁多先啦，拜拜， 拜拜。